因为他是在潍坊那个围观的时候被抓的，因为他抓的比较早，他抓了以后，从他口里取得了很多这线索，并且提供了，就从他的那里取得了很多证据，才大抓捕709律师。他是起因。然后呢，后来他在电视播放的时候，好多人其实看过。我当时就在看守所看他的电视，就是他绘声绘色的讲这些人的故事啊，709这那个胡适根周世峰，然后这个包括下边是王宇屠夫啊，他们怎么着运作，怎么着运作，绘声绘色，他用的语气都是他们。然后呢，后来他是应该是缓刑区吧，我忘了，反正就是没有真正的做。当然也从案件抓到宣判也好长时间嘛。后来出来以后，有些事情，至少我很信得过的朋友曾经看到他现场指认，屠夫开庭的时候，他在车里，警车里，喊抓住那个长头发的，那个长头发的是河南那个王毅。然后呢，我这个很信得过的朋友老大子一回头看到是翟爱民在里边，他的问题比较复杂，不要简单的去，从他这个出事之前的很多作为，比如说拉帮结派啊，在组织访民，然后捐款的好多事啊，很多圈里的人就对他在郑州三刊事件的时候。华春辉、王毅他们就不许，不就不让他去动捐款，就是说你去，利用你的访民中的微信去搞一个当一个联络人员，但他最后还是自己又搞了捐款，反正这个事情，不要光看他的说辞，要看他确实说了些什么内容，这些内容是不是沉重的打击了。乙圈的维权律师圈造成200多人被约谈，被这个短暂关押，造成了709大面积的，包括胡适根的10几年徒刑，这个周世峰的这个啊，胡适根的7年多徒刑，周世峰的徒刑，包括屠夫，包括当然屠夫这个不完全是，屠夫这个有点自己跟我一样自找的嘛，他去现场去抗议。然后出来以后的表现，这个接近的人就是比较近的人，知道一些具体事情。就我们泛民圈的，往往是大家只看到了一些公开的东西，或者知道他被判刑，知道等等很多官方宣布的东西或者民间传的东西，但是具体到这个人在圈里的一些事情，很久以前就有很多不太好的传闻，所以呢，我是历来觉得具体人要具体分析，不要用简单的一种，不管说什么做什么，我们都要宽容他，不是这样的，因为他进这个圈有时候的目的就不一定很纯，因为我是第一个出来，从看守出来，我在推上公开说，这个人是警方卧底，我要调查他，然后因此被警方约谈。我是比较直，我没有那么多，就是人家会说你要表现的宽容啊、大度啊，你要表现的那个什么一点呢？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包括镜子一直维护后心，我一直在说后心的事儿。当然，这个社会引起网络对我长时间的围攻，当然不是我自己，有很多人对他质疑了，这不是说一个。他说了什么话，或者他的观念的问题，而是他实际上背后做了什么事儿，这些事伤害到了很多人。这个东西不是一个观念问题，也不是个认知问题，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不能简单的说，我们对一切什么都要宽容，这个很复杂，水很深。就说这么多。那个谈到了709的问题，我想语音简单的说一下。有关709的一些事情，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现在，因为我刚才提到了某709中有些人， 我认为可能是有问题的，所以呢，我怕大家误会，因为网上有一种言论说709律师侵略家属是跟警方配合来这个来打压这个，利用这个方式呢去这个去对这个异议界进行打压等等卧底性的这种说法，这种说法肯定是很恶心的。去整体否定709人员的这样一种言论，肯定是官方。当然，我不是说所有说这个话的人都是官方的卧底特务或者说五毛，但是这种有些人是糊涂跟着去有这种说法。我首先呢，709大部分的被捕者，或者说大部分的这个家属都是好样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这个起因呢，可以这么说，那个是当时形势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因为当时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案子是傅振华主抓的。当时他可能有投名状，想这个讨好新一届就习这帮人的意思。但是呢，也是维权运动达到了一种顶峰以后啊，官方要扑灭这个火焰的一种这个计划吧。其实709这个它的起因呢间接导火索其实就是徐春和案。徐春和案大家都知道，徐春和也是一个访民，也是一个基督徒。他有一次从他的老家要去大连的亲戚家串门，带着他的母亲和两个孩子。但是呢，在这个进站的时候不让他进站。然后他呢就有点喝了点酒，就闹事儿，就堵着那个站，您不让我进，我也不让别人进，因为没道理嘛，为什么不让我进站，对吧？然后后来大家都知道，官方派了一个警察，就把他击毙了。击毙以后呢，这个引起很大的震动。当时这个有一些公民就前去抗议。当然这个抗议的人呢分几波，不是同时去的，一个是屠夫主要是要去征集这个线索，屠夫去征集线索，这是一个屠夫另外两个律师主要是就是昨天开庭这个听证会的那个谢延义，被打被抓的谢延义和这个谢阳也是709被抓的，他们俩作为律师去接受委托，然后就是这些访民或者公民，也包括翟彦民他们这些人。但是徐春和案没有直接抓人，是但是官方肯定是记恨得很。然后后来就在潍坊有一个案子，一个公民维权的案子，当然我具体不太清楚那个细节。当时就翟彦民带着人去，包括刘星张婉和呀等等这些人去抗议，然后在那个地方把他们抓了。把他们抓了以后呢，在审讯翟彦民的时候得到了很多线索。这个线索就包括他们一个很著名的饭局叫七味烧。七味烧这个吃饭呢是随机组织的，不是刻意组织的，组织人就是葛平，就是这个勾红国，因为他是基督徒，他跟胡适根都是教会的。有一次呢，就是大家做完这个他们经常在一块查经啊，做这个礼拜啊，做这个什么，完了以后呢，胡适根说，哎，一块吃顿饭吧。公国说，那我请客，你看看还叫谁，然后就开始叫了几个人，其实随机的，包括翟彦民他也是基督徒嘛。翟彦民叫了几个人，然后包括叫了什么汤圆等等， 叫了一批人，因为这样的话，这个饭桌还有考拉，这个饭桌上人就比较多，有这么几个阶层的人，一个是胡适根，为代表的异议人士，或者说教会体吧，一帮人，包括顾鸿国他们，还有一帮就维权律师李和平，唐吉田，再就是访民，就是翟延民他们这些人，朱世峰，也是个律师。然后在这个随便其实没有，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一个，就是随便叫了吃个饭，在这个饭上呢，大家就宣布这个按照罗伯特规则来进行讲话，轮流讲，所以呢就给人感觉一个很正式的会议的模式，所以这也是我在随机吃饭的时候我不太愿意大家是非要搞什么罗伯特规则，因为这个东西搞得太正式。然后胡适根就讲了，大家在新闻联播在那个焦点旁边看到他那三大理念又是几大什么什么内容，其实就是吹牛逼玩，因为他经常随机发表这种话，这不是我很深思熟虑的一套思想理论，就是随便说。但是当从这个过程呢有人录像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有人录像了，这个跟着录像的人是考拉带去的，考拉的一个女朋友，考拉是女的嘛，就带着个女的朋友去给她录了像。这个录像呢，我相信翟延民也有手机里，所以官方在查翟延民的时候查到了这个当时的会议录像。但是那个会议没有照相，注意啊，没有照相。官方在开庭的时候，为了坐实这个七位稍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一个。这个异议界由异议人士、教会人士、律师和这个访民联合搞行动的这么一个会议，首脑会议，就从另一场饭局的照片中，那场饭局中有翟延民，有这个其他很多人，当时是在一个人家里，一个从欧洲回来的一个作家，这个人请他吃饭，找了一帮人。就是这个皇上罗立伟请的，然后呢这个会议是有照片的，那么官方利用这个照片把它嫁接到七位烧上去，说用这照片办成了一个大案，就是有组织、有预谋、有战略、有计划、有行动的这样一个由异议大佬胡适根，因为要加到他头上，要不然这个案子没有那么高大上，由这个律师的平台，这个周世峰，因为丰收的老板所长，由访民的头翟延民，由律师王宇等等，再就是这个社会活动人士屠夫，其实当时屠夫是在周世峰的所里干那个助理，那么周世峰为什么让他去当助理这个事儿呢，也是基于当时周世峰个人的一些想法。我不想说太多，我会单独简单的介绍一下周世峰待会儿，所以呢他就搞成了一个答案，其实人为搞成的，在从某些突破口得到信息、得到口供、得到资料的情况下，人为做成了这么一个答案，但这个面非常广，约谈了200多个律师，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有一个平台叫人权律师团，人权律师团的主要发起人一个是唐吉田、江天佑，这个河南的这个那个谁，那个歌词的作者，那个我忘了他一个律师，他们这些人是发起人，然后是主要是针对一些敏感维权和人权案子提供法律援助和协调。这个组织呢，不是组织，这个平台呢，自愿参与的平台有300多位律师，全国，他约谈了200多位，其中抓捕了一大批，抓捕的人都有谁呢？一个胡适根、周世峰、王宇他丈夫、包龙军、这个访民翟延民头，然后呢，谢燕义、谢阳、隋穆清。李和平，那次吃饭还有李和平，对，李和平，然后这个李和平的弟弟李春富，这个顾鸿国，还有老穆， 就牧神啊，那个什么圈，老牧这个人啊比较模糊一点。然后呢就是再就是后来的王全章，王全章现在还没出来。再就是屠夫等等一大批，包括刘星啊、张婉和等等啊一大批。所以这个案子其实是在偶然，当然是官方计划要做成一个档案，要打压民运或者维权界，找一个借口。但是恰恰是这个徐春科案激怒了官方，但是又没法发作，结果在潍坊案作为一个突破口，作为一个突破口，来人为的构筑了档案。但注意，我说的是官方人为构筑档案，也其实就是这个想搞一个档案，把这人一网打尽，他是这个想法。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人跟官方配合做戏做的事，不是这样的，这是胡扯，这是一种别有用心的恶毒的一种污蔑。那么下面我就是重点介绍一下几个关键人物。一是胡适根，大家应该很多人知道他。他当年在北大学生会跟李克强是一块儿做学生会的工作。他的上铺就是胡春华，也就是说他呢跟他们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他是这两位呢就是走进了官方的政治，而胡适根在八九以后潜心，我说这个潜心就是因为八九他没有被抓，没有参与但是潜下来，非常用全部的身心投入到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当时他们是典型的革命家，因为他们搞了很多印刷设备然后呢成立了中国民主党然后呢就是该搞这个宣传，而且准备用航模之类的东西来散发传单，结果呢被警方一网打尽。当然在他是中国民主党北京的主要发起者，当然还包括扎老当时现在在海外的那个谁，我那个叫什么他们的几位。当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全国各地都在组织民主党，因为最先组织民主党的是六四学生领袖王有才，他出来以后在浙江组织了浙江民主党。然后呢秦永敏在武汉组织了这个武汉的湖北的民主党，贵州有民主党北京有等等，全国各地开花。但是警方当然不是吃素的，几乎一网打尽。那么胡适根因此被判刑有期徒刑20年，实际执行了16年，也就是说胡适根是一个单次坐牢中国最长的人，一次坐了16年的监狱。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其实刚刚出狱，也就是大概在刚刚出狱不久，我就认识他了。我其实也是主要是想对他的生活提供点帮助嘛，因为当时我还是有点这个财政上比较好一点。我认识以后，我们很快就成好朋友，我们经常在一块探讨问题这个吃饭呢。所以我有一篇文章叫《饭有胡适根》，最典型的时候我在天安广场的时候呢，我进去之前最后一个跟我通电话的就是他。他说兄弟你要注意点我很想过去，但是我这上了岗了出不去，我很想跟你一块去然后呢后来我抓了以后，我出来给我接风的，当天给我接风的就是胡适根。我专门有篇文章写饭有胡适根。我是7月6号出来的，因为我很清楚那天正好是我儿子生日，我们一块吃的饭。然后他是7月9号进去的，就是中间差了有3天吧。所以胡适根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非常非常这个宽厚，非常非常坦诚，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但他从来不拿基督徒的这个什么说事儿，就谈民主是谈民主 他从来也没有说中国必须先基督教化再民主化。我怀疑他和好多民营人士中是利用基督徒的身份来做一些事情，因为毕竟，他这个因为这个参与民运，他老婆有一次差点把他捅瞎，就是拿剪刀捅他，当时，这个嫂子就说：“我把你捅瞎了，我养着你，啊。”就是那个不想让他参与这些事情嘛，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他的女儿也从小就不认他，他有时候很自豪的跟我说，我女儿大学毕业了怎么怎么地，但他女儿是从来不认他的，所以说呢他没有家庭。他呢就是在教会呢是可以有一个这个算是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如果不然的话，那么他的生活就很难维持，对吧？我相信也有些，但是他确实是一个在监狱就信了教的人。所以胡适根是一个我所接触的这些异议人士中人格很高大的一个人，但是我必须说他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他这个人过于宽厚，不会识人。其实他欣赏很多人，其实这些人呢面目模糊，他曾经身边有一些人我非常不欣赏，所以呢我跟他接触呢是这样的，我是有选择的。比如说他说见见谁见见谁，我说算了，我说我跟他也不是什么，包括翟一鸣他早就说让我见见，我说算了，我说我跟这个人可能没有多少可聊的，我就他好多人我是不见的。因为刚才那个老子那个谁天津老乡也说事情很复杂，我这个人还是比较注意的，我不是说好多很大的场合这种聚餐我是不参与的。所以呢他不太识人，他用的很多人其实是有问题的。你想像他这样重量级的人物身边警方会不安插人吗？不可能。所以你要甄别，他不是，他是一个基督徒，非常宽怀，谁来我也那个感化他。甚至毛左听说他这个听说嘛，因为当时是那个作家吴什么玩意儿在海外，现在曾经污蔑胡适根说是个老毛左，然后毛左竟然邀请他去参加座谈会，他竟然去了。那么谈着谈着呢就不对路，你知道吧？但是毛左也非常尊重他，因为毕竟为了自己的信念做了16年监狱，毛左他也是人，他也对这样的人就只是说以后再不叫他了，当面也没有太难堪，所以这个人呢他很宽厚。但是最后这一次判刑确实是官方拿他说事，就故意的这个拿他做一个就是硬把他拉进来。其实他最近出来以后参与的是也就是吃吃饭呢，参与一些教会的活动等等，但是活动也都基本上是至少在严密监控下不会有什么出格的事情，这个警方也知道，但是警方必须拿这么一个人说事儿，要不然这个案子就没有一个很高大上的一个借口，所以说必须找一个领袖来做头。所以呢才把他安上了这样一个头衔。那么大家注意，他在法庭上他是认罪的，注意他是认了罪的，但他的认罪是话中有话的，因为他的原话是说法律是爱法律是什么，然后说我这个什么服法，其实他说的法律是爱完全是基督语言，基督教的语言，也就是说他讲的我服法，我是臣服于上帝的律法，这是他留了一点自己的一种但是他跟官方是有一个妥协的。这个妥协是什么呢？因为当时他在里面犯了很严重的病差点不行，所以呢他觉着我如果坐监狱坐下去可能就出不来了这一次，因为不会太短。所以呢当时官方说，如果你给我们面子认罪，我们就给你做取保，保外就医。然后老胡是个很简单的人，他没有那么多阴谋诡计他说那权衡利弊，想想好吧，那反正是我只要不耽误我做事儿，那我认个罪也无所谓，反正我向上帝认罪呗。然后他就做了妥协， 但是妥协完以后，官方得到他的东西，官方耍了流氓，没有给他几经保外就医，所以老哥也可能很窝囊在里边。现在呢，在里边也这个，也有时候就说身体不好啊，住院的。但是，至少是官方没有遵守承诺这一点呢。当然有人说跟流氓还有什么承诺，但这里边有一个东西，道义有道嘛。你既然这么答应人家，人家给你做让步，你这双方不承诺，这就太流氓了，对吧？所以胡适根呢，就是一个圣徒，我可以说他是圣徒。他为了自己的理想，牺牲了全部的生活，他的生活已经没有世俗意义了，但是他必须信仰上帝，为上帝做工。所以说呢，我非常非常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不肯高志胜啊，胡适根他信仰那么坚定呢？这个跟他的世俗生活的牺牲是有关系的，这我个人的一个可能的一种感受。这是七零九历史中的胡适根，我挑着介绍啊，我挑着介绍，我不全介绍。另外一个哥们是苟洪国，就是葛平。葛平这个人以前我不认识，他进去之前我不认识，我跟他熟识，因为他媳妇很年轻，85年的。然后呢，因为当时我的女朋友很小，89年的，所以呢，因为他进去后，我们肯定是帮助他嘛，对吧？一个是捐钱，一个是给他小孩儿，过什么，给苟洪国过生日呀，给小孩过生日我都参与。然后呢，丽丽就是他媳妇，丽丽跟我就是知道我的事情以后，就跟我聊一些有关苟洪国跟他的事情啊，比如我跟我女朋友的事情等等。他当然试图，我当时我女朋友要跟我分手嘛，他试图挽留。然后呢，这个。后来苟洪国出来以后呢，我们就见面，我们一见如故，就是我们都很谈得来。我们是那种听说了对方的情况，基本上是认定是朋友的那种，就是不需要去深入的交流，只要一见面，就好像老朋友一见如故，其实没见过面，是这样一个。就是现在他也，因为他苟洪国呢，他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一个生意人，他做的生意还挺大，是千万富翁。原来的时候，后来呢，他呢就，渐渐的，一个是信了基督教，第二个踏入了这个维权圈儿，因为他自己也有个维权的东西，就在那个现在石景山那边呢，他有一片厂房或者地被强拆了，没有赔他钱，所以他有维权，因为这个维权。踏这个圈儿，而胡适根非常欣赏他。曾经有一次呢，在台湾有一个会，有一个海外民运开的一个培训会，胡适根推荐他去的，所以官方就怕他定性为胡适根的接班人，然后以这种名义抓了他。然后这个人非常智慧，也非常这个，当然非常坚决，非常智慧。这里面有个插曲，就是这个上电视这个事儿啊，实际上好，所有709的人都被中央电视台采访过，去采访苟洪国的也是董倩。当时呢，苟洪国很坦然的跟他讲，就我干了什么事，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我就是要追求自由民主，要是让中国走向宪政。那么当时董倩问他，那怎么办呢？董倩完全是按照他的话语在跟他讲，因为董倩肯定也引导他，但他会这个抓主动嘛。就董倩说："那你说怎么办呢？"苟洪国说："那就得一步一步的按照每个人良心的这个趋势去向这个方向推动。我相信在采访的过程，董倩是很尊重他的。"当时呢，就是官方，他在采访的时候，官方的国宝在外边遥控指挥，但是你要知道，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也都不是吃素的，不会完全听他们的，因为有点尊严个人，所以当时呢，那个国宝说，哎，你让他说啥，你让他说啥就，还有耳机嘛，董倩就生气了，说， 关机结束采访，所以这个采访就没成，就没有上央视。这就是我说上央视，包括屠夫的采访也是这样。所以上央视这个事情不是说官方一手就可以导演，他必须由你配合。这一点呢，你们可能这个不太清楚，以为啊他是流氓，他想让你们，不是这样的。你这里边你有一个选择在里边，你有一个意志力在里边，你能不能顶得住？所以郭宏国就没事儿，郭宏国就没有上央视。后来郭宏国被判三缓三，好像是判三缓三，然后呢就被这个国宝放在了这个那个叫承德，承德是他老家，就在那山上找了一个宾馆，由官方呢出钱有饭店，宾馆里有饭店嘛，就随便吃，他老婆孩子都在那因为他在那时候，我带着我媳妇去看过他，我在他家住了三天陪着他玩了三天，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见他然后呢后来他也一直在跟国宝谈判呢，包括敏感时期跑到北京来不回去国宝拿他也没办法，现在他就是回到了北京，就是在通过自己的抗争他的公司不就基本上就没法经营了嘛，就这些年因为被抓嘛，他就完蛋了嘛。然后他在向警方讨说法，就是你得给我说法，你赔我钱。警方呢是打哈哈忽悠他，但是不真的落实，当然落实不了，所以他其实是损失惨重的。当然在这之前就他的经营刚才也有一些问题，不是说完全是警方一下子给打，这个是我们不能说全栽在警方身上。下一个我要介绍屠夫，屠夫大家都非常清楚，屠夫是这个本身呢他是一个算是一个网络行动者，就是一个围观的组织者。他最早的成名作是邓宇娇案，就一个邓娇是一个女孩是一个洗脚中心的一个这个洗脚的女孩但是她不做这个那种不正规的，但是去了一个叫邓贵大的，是当时什么什么办的主任，实际上他是一个村的一姓嘛，然后非要逼着他去接跟他发生关系，他不干，就拿5000块钱打他的脸，他也不干，最后就强奸他。然后他正好那个他包里有个修脚刀，是两个人男人摁着他要强奸他，然后他拿修脚刀把邓贵大杀死，把另一个人划伤，因此被抓了起来。当时如果早期在网络上活跃的话，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第一批去声援的就是屠夫，屠夫去声援，在这个网民强大的压力下，官方不得不做出这个属于对他是叫什么？没有说他无罪，而是说免于起诉，还给他安排到一个广播局工作，其实就是把他软禁起来，因为那个广播电台在山上。所以屠夫那是后来屠夫参与了一系列的这样的维权，并且总结了很多经验，写成了杀猪宝典。后来这一次最后一次是徐春科案，徐春科案呢他去收集证据怎么怎么地，最后在那个一个地方一个冤案的现场，他对那个贪官设了灵堂，来那个给这个贪官设法官设灵堂然后呢被当局行政拘留，当时是他进去的是比我早，他进去的早，但是后来呢就我在里边的时候，我的律师刘晓阳告诉我他转成了刑事拘留，我说那完了他出不来了，其实早我就知道他肯定一抓肯定是出不来，肯定早晚要转刑事的屠夫也是在里边也是做了很多抗争，包括受了很多酷刑那么也是中央电视台派去的采访的也是董倩，那么屠夫的策略是守着董倩开始指责那个 迫害他的警察，去揭露警察对他实施私刑啊，然后搞得那个警察非常难堪，这个采访也没有采访成，也没有拿到中央电台播。但是屠夫当时中国的大小媒体一直在污名化屠夫，在说屠夫，所以呢屠夫当时可能是家喻户晓的。我跟屠夫交往很多年，就是邓教案的时候我就跟他交往我们是铁哥们儿。后来呢有一段时间他还借我的钱，借了钱后来他说到周日峰呢有了工作，说按月还我点。我说那个我现在也不是太需要，不是太紧急，你要是还不了暂时就先缓缓。然后呢后来他进去了，我就在推上第一时间宣布说为了表示对他的支持，我那个钱不要了，算是对他的捐助。当时我想错了，因为我是借给他10000块钱，我想成20000了。想成20000就发出来了，结果后来我更正这个东西是这样，你那第一个帖子被广泛的传，后来更正的帖子呢就量很小，所以说大家就误传是，其实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我是表达一个，我为什么要表达这个东西是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因为在屠夫进去之前有很多人是污名化他的，说他贪污捐款呢，说他这个不公开账目呀，因为屠夫当时的情况是没法公开账目的。他多次想找人托管他的账，比如说他跟许志勇打过电话，许志勇当时答应了，后来许志勇可能想了想不太合适，觉得太敏感，又不接他电话了，这个事儿老许办得有点不地道。但是后来呢那个好多人污名化他嘛，我其实发这个帖子是告诉大家，其实他是公司分得很清楚，他手里有捐款，但是他的个人生活遇到困难以后呢，他还是借钱，所以他借了我10000块钱，当时我想成20000，所以我说我这个一个是表示支持，第二个是告诉人们他不是手生活是很拮据的，虽然他手里有捐款，他并不动这个捐款，我是这个意思，去用这种方式去对他进行一些澄清吧，算是能不能澄清得了也不好。但是后来好歹那些攻击他的人，他进去以后，有的人其实是不是恶意的，有的人确实觉得捐款呢，他们想的比较简单嘛，就是所有的捐款都要公开要明细化，这个有点太天真。但是后来他进去，有些人也道了歉，但也有一些顽固不化一直在纠缠他的，这个我就不说了，因为这个社会上人很复杂，不是说那么简单。那么这里边呢还有就是我需要介绍的是王宇。王宇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维权律师界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参与了很多维权案子，曾经有一次一个法轮功的案子，他曾经被法官，因为这是官方给他的罪证说他是这个咆哮公堂。其实这个起因是这样的，在这个法轮功的这个案子审理过程中，这个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是个女的，她在法庭上控诉在看守所警察对她的侮辱和说的时候呢，法警当场就在法庭上把她扭着摁在了地上，这是非常非常流氓的，在法庭上就酷刑。所以王宇忍无可忍说你们只是流氓，结果呢王宇就被法警抬出了法庭，然后扔在了台阶下。但是我不得不说另一位女律师，这个人我一直说她是警方卧底，他俩一块办案，他三个律师在，本来这个案子到了这种情况下，两个律师应该起立抗议离开法庭，就不能让他再审下去了。那个男律师要起来抗议的时候，这个女律师拉住了他说不要动，把这个案子审完。那么想想这个人是什么意思，这个人叫胡桂云，这个人做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事儿，所以我公开的揭露他。但是他见了我呢还非常客气，现在他是高人，我不能不服他，非常非常客气，对我捧得很高因为他知道他可能拿我没办法。这个时候你应该集体抗议退庭啊，你还让他审完， 还把这戏做完，这太搞笑了，这简直是太可笑了。所以王宇后来呢，就是因为709的事情呢，他两口子都被抓。然后呢，这中间有一个插曲，那么海外民运的人呢，当然是好意啊，本来想，因为他的儿子本来就已经联系澳大利亚的学校要去出国外留学，但是在这个机场被拦住，说危害国家安全，而且被软禁在家，这小孩呢就很受不了。最后海外民运呢就有一个营救活动啊，想通过走这个偷渡的渠道把他带到国外，但是在中间出了差错。这个差错就其中有一个办事的人是一个我们说办事不靠谱的人，本来他们已经离开这个国境去了泰国还是缅甸，我泰国已经出去了，结果他不走，他说要可能等他的家属一块儿，还是说钱不够给那个这边再要钱，结果耽误了时间被抓了，抓了以后中国警方介入，很快就把他弄回来。然后呢就以他儿子要挟暗示他说他们这些海外民运这些人想把你儿子弄出去暗杀掉以后栽赃给中国。当然他这个说法对这个王宇的父母或他的包龙斌的父母是还有他的兄弟姐妹是有作用的，但是对王宇肯定没作用。王宇听出了另外的弦外之音，就说他们可以这么做，我们也可以这么做，我们可以把他弄死然后栽赃给异议人士。所以说王宇非常非常害怕，王宇在里边就做了让步。因为王宇和包龙军也都是受了严格的酷刑，非常严酷的酷刑。王宇曾经那种酷刑就是说他这样，就是让你呢给你一个很窄很窄的一个凳子，让你站在上面蹲在上面，一天不允许动，你想你受得了吗？各种酷刑，包括跟李和平的酷刑，就是说你站在这，两个武警站在你身边一动不动一天。所以呢这个王宇最后包括海外给了他奖他也公开拒绝等等，给人的印象是好像他彻底服，但是他只是自己自污呀，或者说这个屈服呀，就这种表达，他并没有去把别人供，或者说别人怎么没有这样，因为他的孩子所以人质在官方手里，那所以母亲是没有办法的，对吧？你们想想，你的孩子在对方手里的话，你敢不配合吗？对吧？但是王宇出来以后呢，他们两个积极的为这个余云生的案子奔走，积极的干一些事情，当然也有很多人对他进行污名化，这我就不想说，这个就是圈里很多小圈子的一些事情所以呢这个我就不想说太多人都有弱点，都有自己的局限，所以说我今天就简单介绍这么几个人。我介绍的大概的这个意思其实就告诉大家，其实呢大部分的709的律师都是了不起的，包括现役，我也是很好的朋友，包括隋穆清，虽然人有点糊涂包括等等，当然被抓的人还有很多了，像考拉呀李淑云呐，那小女孩啊还有很多还有很多牵扯进来的人所以说无论如何709这个案子是官方蓄意这个制造的一个答案，然后好用这种方式将民间的反抗力量一网打尽，但这个不是说709的人跟他配合，不是这样但是709的中这个里边肯定有警方的卧底或者警方派出的人，这是肯定的至于哪一位我就不想细说，我也不是很肯定，但是呢肯定是有这个是不，你不可能，你想想警方如果办这个案不搞几个卧底怎么能办成呢，对吧？所以说这些事情即使以后民主化也说不清，但是709案一定是中国历史上六四以后民主党以后包括艾薇事件以后的一个很，这个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当然这些人也是里程碑式的人物。当然以后我会这个在这个权力会议逐渐的介绍那些并可能不是太知名，但是包括这个案子中到现在还没有开庭的王全璋，这也是我们山东人的骄傲，是一个铁汉，完全不做任何的屈服和让步。当然这个从策略上是不是策略我们就另当别论，但他确实是。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有一个故事，就是一个709也是牵扯这个事被抓的那个草根叫唐志顺，他是一个很聪明很会斗争的人。他跟国宝说啊，你们可以找一个中间人跟这个王全璋去这个沟通沟通，说和说和嘛。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嘛，因为官方骑虎难下嘛。结果那个警察脱口而出，那国宝，王全璋是个能说得通的人吗？说明他是完全不接受警方的任何的诱导和恐吓，所以说到现在还没有开庭。所以这个这里边被抓的人709，当然709律师我们把他可以放在一起的，什么谢阳也是，包括江天勇也算是709的这个案子中的后来进去的，各有各的表现，这个以后都会有这个具体的一些评书，这个各有各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我觉得对709整体必须抱着非常尊重，非常这个什么心态。如果谁跟着去对709整体进行污蔑化，那一定是别有用心或者糊涂。 这又进群，我有时正好有时间聊一下上午那个复权谈的那几个问题和那个另一个网友谈的一些问题。傅权曾谈到什么民主党的人对于709律师的认罪的态度和的看法，我倒没有听到民主党人，因为胡适根本身就是民主党人，胡适根他也认罪了嘛，所以我倒是听到别的群体，比如说李化平他是新革命运动的，他当然他没有直接批评709律师认罪，他只是说我们这个公盟许志勇、丁家喜，我们这个谁谁谁从来没有人认罪等等等等，这个呢我以前也回应过他们不太一样。709案子跟其他案子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一个我民主党的事我就不说了，因为比较遥远，时代背景和都不太一样。就举一个相同时期的，比如说在这之前的公盟案，就许志勇、丁家喜，包括同时期的南方街头运动案，就是那个唐晶玲、王默，南街运动的，他们不一样在哪呢？就是说709这个案子上我说过是官方刻意构造或者建构的一个档案，所以呢他必须像建一个房子一样，他必须把材料把架构搭建得很完美，才能使这个案子成立，所以他必须让大家去认可这些东西，让大家要你的口供，要你的这个证据，所谓的提供一些素材，包括上午我说了戚玉烧这个吃这顿饭，他把它构建成一个这样的会议，同时从别的聚会的照片拿来冒充戚玉烧的其实他下了很多功夫，这个功夫下得很大，他其实动用了很多资源，所以他必须拿出这些东西来，他就让你去屈服。但是呢公盟案呢很简单，就是要求教育平权呢，要求这个财产公开这些都是些公开话题，无非抓你就是不让你继续干了，把你关起来，然后给你个下马威，就是说你交代不交代他，因为我就是去上街举牌要求财产公示，有什么好说的，你们都拍下来了，你们都抓人了， 那么南方街头运动呢，那更好。我有一篇文章专门写王默和唐晶玲的，就是说他们俩呢有一个共同的牛逼之处，就是都很公开的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是山巅。因为官方没有必要啊去跟你去这些东西，你是山巅啊，你是颠覆政府，好，我就是，怎么了？他不需要构筑些什么细节，他无非是街头运动的这些东西，所以呢官方不愿意跟你讨论这些事情，就是把你给治罪就完了，就杀鸡给猴看嘛，把你这个运动打掉。因为有些东西他官方不愿意讨论，不愿意深究，所以呢他不用挖很多材料啊，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么说，那么这个我基本上同意傅权的看法。709官方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所以709出来的人我基本上都见过，都跟他们聊过啊，包括葛平、现役李和平、隋穆清、王宇夫妇等等。当然是我比较认可的人嘛，我都聊过。为什么要聊？我就很好奇当时为什么你们都齐刷刷的认罪啊。这个当然有的不一定认罪，但是官方会说他认罪啊，这里边有很多很多啊，这个官方动了很多手段，通过刑讯逼供啊，吃药啊，吃药。首先有的人是啊不知道吃的什么药，有的人是知道吃的什么药，就吃。我比如说葛平就直接跟我说啊，我那个我知道我有什么病，那个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有的人呢就不知道，可能就这里边就是一个。我们说不清，他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态度方法，这是拿家人威胁，比如说王宇的儿子等等。那么这里边有的人被逼疯了，比如说李春富出来就是精神病了啊，现在状态还不是很好啊，李和平的状态也不太好，所以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总之官方下了很大的功夫，所以这是没有可比性。因为这个官方想要的东西不一样，所以说态度也不一样，你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我这么说吧，就是包括南街运动，包括这个包括这个新工盟案，都没有官方没有给予系统性的刑讯逼供和迫害。我为什么说系统性的？比如说南街那个工盟运动有人有酷刑的，有酷刑的就是那个80后的张坤。张坤在徐州监狱被这个打过好多次酷刑，后来张坤出来以后又这个又写了东西公开这个事儿，又被这个徐州给报复，这一次又给抓进去了。他是不是系统性的？我说的不系统，不是上层专案组指定的，是随机性的，就是这些狱警啊，他用地方的狱警很霸道，说你他妈还跟我横，我非收拾俘虏你不行，他这种心态。另外一个就是非系统性的，就是我亲自就是听说，就是柴宝文当时是徐春和案以后，他发了一些东西，是说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受贿，被造谣抓起来，但被关到了黑龙江的监狱，他就倒血霉了。因为黑龙江监狱大家都知道，那里边地方的狱警很多脑残的很，大家都知道这个当年的叫什么，那个唐吉田、江天勇被打断几条肋骨，就在那个地方。这个谁呢？这个柴宝文呢受了很多罪，就是那些小狱警啊，想想就生气，就去揍他。为什么呢？说他妈我们国家这么安定这么幸福，你还当汉奸，我非收拾俘虏你不行。哎，他就是这种脑残。所以说我给大家开个玩笑，如果大家非得要去蹲监狱的话，你最好到北京这样的地方，这个比较相对狱警会规范一点，他不会这个个别人脑残到去对你行不会行这个逼供，我会对你进行体罚。他都比较规范，但是小地方不一样，这不是系统性的迫害，而是非系统性的随机的那种狱警的情绪的一种发泄，是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呢不可同日而语。另外一个话题就是 律师群体中、律师行业中有一些人对709律师所采用的方式颇有微词，说不是去采用法律的手段。这里边呢，首先我先说事实，其实709的律师或者说这些死磕律师、人权律师没有超越法律的行为，他们都是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行事。那么他们无非就是举这个例子，比如说说王宇是咆哮公堂，其实我说过了，王宇的咆哮公堂其实不是一个律师的行为，是一个女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当在法庭上一个女法轮功学员被法警在当庭法庭上就进行侮辱啊，把她按在地上进行这种撕扯殴打的时候，一个女人，一个女性的本能自然会愤怒，会发出怒吼，这是一个人性的体现，不是咆哮法庭。所以她被抬出去扔在了法庭外边，央视拿这个说事，她把前边那段就掐了不播，只说我只把王宇愤怒的镜头播出来。那么好多啊，不了解情况的人认为啊，王宇你在法庭怎么能这样呢？可是你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另外还有一个他们的说辞，就是采用这个车横幅啊、围观抗议等行为，这些基本上都不是律师在做，因为屠夫不是律师，你们要搞清楚，屠夫是网民。而那些如果有个法律案件在这律师进场以后，外边的人抗议，这些人律师是管不了的，因为他们是同情者，是支持者，这些人呢可能是网民，可能是访民，所以把这些都推到律师身上说采用非法律的手段，这都是污蔑。好多人是刻意污蔑，好多人是装傻，好多人是真啊、这个啊、这是第三个，就是关于律师经常在舆论上发表东西，就来谈论案情，这个是宪法允许的。因为我当我的正常的法律途径啊，不能行时候，我公布我的起诉书，公布我的这个那个法庭的辩论，这个没有什么违法的地方。另外呢，公开化，如果你不，你真是依法治国，你们当年审判四人帮的时候那么流氓，你们都敢公开化，对吧？你现在没有这个自信，所以说这就提到，其实律师的行为并没有超出法律的范围。所以还是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事，只是这种形式官方非常不舒服。而这些所谓的体制内的，或者说这些说这种话的律师有两种情况啊，一种是有利益在里边。我举一个典型，就是陈有希大律师。陈有希大律师呢一再指责人权律师啊，这个不按法律办怎么怎么地，你们不是律师怎么怎么，你们给律师界丢人。陈有希律师曾经自己说过，他想当中国最高法院的院长，而且陈有希自己很自豪地宣称我是共产党员。他原来其实就是体制内的，所以他是跨体制的这种，而且老想着往体制内钻，想谋得一个高位的人，所以他的言行带有利益的成分在里边。那么回头来看看这个陈有希大律师办的案子。基本上这个东北那个杀人那个小贩，他的案子是他办的。当然我们不能说结果就证明他不作为，不是这样的。但是至少在宣传上，在这个向外界发布信息上，他做的不够。另外一个就是雷洋案，雷洋案最后被这个协调了，就是拿钱买通了，但是最后所有的这个起诉书，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发出来。那么这是他办的案子，其实他办的案子是严格按法律来嘛，也不是，因为他自称我给家属争的利益，什么利益呢？就是通过就是交换，我不发声，我不再去抗议啊，给当事人争得了一些钱财。那么你可以说为当事人争得利益。但是那么多网民，那么多人发出了那么多的支持，那么多什么，其实这从某种方面也是一种背叛，因为我们要的是社会公正、社会正义，而不是说我们去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赔偿。当然这个也作为当事人考虑是没问题的，但作为网民、作为社会正义的呼吁者、作为签字的人，他不是指望这个东西的。所以陈有希的这种说法 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认知有问题，第二个是他的利益在里边。另外我举另一个大律师，就自称是中国维权律师的 number one， 他办的所有的案子都是悄无声息的，所有的起诉书官方不让公布他就不公布，最后当事人都被得到了重判。那么这样的人有什么脸去说我严格按照法律来呢？你所有办的敏感案子都没有得到这个应有的这个公开化，然后当事人其实都被重判了，包括刘晓波啊，包括其他人，对吧？你怎么就说你是最了不起的呢？你有什么可说的，对吧？所以这里边呢要区分，第一个，律师的行为是不是违反法律，或者是不是在法律框架内。我想所有的709律师，所有的人权律师都是在法律范围内行事，没有超越法律范围的。至于法庭外的一些行为并不是律师所为，所以呢这种指责本身没有道理，首先是没有道理，第二其实这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利益，这些人有利益来宣称自己才是代表中国律师，他有一种派系的争斗，就是他跟人权律师是不同的派系或者不同的这个什么，他有个争斗，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认知的问题，认知的问题不是所有的人权律师都是清晰的。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律师的生态中有这么一批人，就非常有名，非常有声望，非常有历史的，但是呢他们也在非常精英化，他们不太愿意把自己建到人权律师和维权律师这个队伍行列中去。我指的是张思智大律师和他的那些团队，比如说蒲志强、夏林等等。当然蒲志强、夏林都是我好朋友啊，蒲志强呢他是有点跨界，这个人品不错他也会处理事情，但是他的骨子里是，我说可能老普有点不高兴这个没事，他听着，我们是哥们儿他们这些人骨子里是有点精英意识，所以他们对这个维权律师啊、人权律师，包括给法轮功辩护的这些高志胜这些人，他们觉得你们那种方法有点不上档次，这是认知问题，或者说他有他的长期的这种职业经历不同所导致的。张思智他们是不代理法轮功案的，这是肯定的。有法轮功去找他，他也会赶出去。这个是他说他，因为他是跨体制的也是。另外呢，有些维权律师很能死磕，但他认知不一定就是主流人权律师的意识。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那个陈海。陈海是一个很能磕的律师，但是陈海呢一直是也要跟别的人权律师区分开，他把自己叫什么叫法治律师，这是个很荒唐的提法。他就说你们首先要成立共产党的法律合法性才能合法斗争，就他很能磕，但他的认知呢还是这种法律框架内的这样一种思维，就是这个我就不说太多，就是不一定能磕的认知一定清楚。还有一个就是杨，最近甩正的那个杨大律师，因为他呢，他其实也很能磕，也很能表演，也很能那个啥，但他的认知是这样，他要帮助习近平依法治国，这也是很荒谬的一种想法。当然我们不能说认知不好就全否定，他是很能磕的，这个是这个本身是没有。因为他只要能磕就有效果，这个我是认可的，但认知更清楚的话会更好，或者说他认知清楚也许拿出一副这样的表演这个方式来，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即使在律师界，就是在人权律师团，就人权律师这个平台上，每个人的认知都不一样，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不认为他们是抛开就是在法律之外行事，没有这种说法，这是污蔑。不管是李建芒啊、陈有希啊，这都是污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今天上午那个网友提到的，他说你们一个都进去这个牺牲很大啊，尽量不要这个，我也说尽量的不去做出无谓的牺牲，当然这是没有问题，对的。但是这里边有个问题，就是说不管是民间还是官方，当然都是要实际效果，但是当你要实际效果的时候，官方也要实际效果。 官方绝对不会抓一个毫无对他毫无威胁的人，他是不会的。所以呢，当你认为这个办法有效果的时候，其实你在做的时候，你的危险就随应而至了。那么，不管是新公民运动的人，像徐志勇、滕彪，丁家喜，是南街运动的人，像唐金玲啊、王默呀、这些人，还是这些律师、维权律师群体，他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去行动，也都尽最大可能的去保护自己，但是没有办法。这样一个信息时代，到处都是监控，比如说我现在在讲课，我的头顶就有一个摄像头对着我，当然我是不怕的，也没有必要躲，因为它是个常规性的，这个就到处是这种监控，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逃开。当然有些东西是不必要避讳的，你公开的，就是我的言论呢，我的行为都公开的。而有些事情呢，为了干成还是要有一定的保密啊，防范意识，但是这个只能相对的，你没有办法。没有说啊，这些行动的人都没有脑子，都是这个不是这样的，这样想太简单化，把他们太想得太简单了。但是这里面有一个认知误区，好多人认为我只做那些不敏感的东西，敏感的东西很危险，又没有效果，这是不对的。我举例子，那些不敏感的所谓的法治进步，那些小事都是由敏感的人推动的。比如说当年孙志刚案，之所以取消了收容法，收容的那个条例，是因为许志勇、滕彪兼尚书所得来的。后来的劳教的废除，是蒲世强在代理唐会案的时候还有那个村官案的时候。通过一系列的行为给取消的。所有这些法治的点点滴滴的进步，都是由这些死磕的或者人权的维权的律师去争取的结果。也就是说，没有前边那些牺牲或者那些炮灰，后边的这些成果是不存在的。所以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你绕不开。另外一个问题就涉及到维权与民主政治反对的关系。我前面曾经讲过，在八九以后，所有的这些人，第一想到的是政治反抗，因为那个政治高压使得人无法接受，所以大量到处成立民主党。民主党的成立呢，实际上是达到了一个反抗的高峰，但是一一被这个灭掉。当大家发现不单政治反抗没有空间，而且这参与政治反抗的人他的生活都没有着落的时候，很典型，我的朋友那个合肥的沈良庆，他跑到山东去任职，国宝都跟着去，然后呢当地的公安局长说你这个公司要给我一个办公室，你们聘用他可以，但我得看着他。那老沈只能说，那我辞职算了，是一个德国公司，那没有办法，他只能，所以没有办法。后来70后或者说60后的一批律师，或者说一些包括许志勇啊、滕彪啊，这些人才开启了维权这样一条路径，就是就事论事，我们就通过维权，通过一些个案，包括现在隋穆青也是这种思路，到现在，包括唐吉田等等。他们就是靠这些具体的维权案去推动法治的进步，去进行这个就是把政治反抗的元素这个偷运进来，然后呢开辟一条认为可行的反抗之路。但是到了709案官方已经明确发出信号，这条路你走不通。特别是最近大量的吊销律师的营业执照，那个执业证书，今天瓜哥说过谁谁吊照，其实呢这里边有几种，一种吊销执照，一种是注销，一种是这个给你这个暂停执业，或者说给你不进行年检，现在的大量的吊销和注销，就是昨天开定论会那个，谁就是注销。 最早吊销的唐吉田啊、江天勇啊等等这些人，啊，后来的注销的像有这个唐经龄啊，啊等等，就是你说的跑到美国那个人，我们北京这边对他没有太深刻的印象，我不知道他做过什么，啊，那个锅粉挺锅的，我不知道，嗯，但是这个，你说的丁家喜，丁家喜是属于这个。啊，被判刑，判了4年，所以他自然就吊销执照，这个没有办法。所以说，今年开始大量的把稍微有点反抗意识，就是稍微给民间做一些代理的，不管是法轮功直接就不允许你代理，啊，或者说要求你任何一个律师在代理案件的时候先上律协去备案，所以这种反抗性的这种敏感的案件是不允许代理的。啊，然后呢，这些人一旦代理就被吊销执照了，所以呢，大量的被吊销执照，所以维权之路其实也步履维艰。所以呢，这里有个问题，当我们研究任何一个国家转型的时候，都会有这个过程，就一开始啊，可能是通过一些个案或者是具体的啊特殊的诉求去进行反抗。这个反抗呢，这个过程也许搞得很大，但是它只能增加社会不满的因素，只能增加这个啊、这个安全阀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是爆炸的这样一个能量，只能是积攒能量。但是按照这个啊这个谁的说法，就是你要一个政治转型成功，必须向特殊的、局部的啊、这样一些诉求，向一些一般性的、政治性的诉求转化，直到最后大家达成共识，才能结束这一个独裁体制和转型。所以呢，前面的这些都是积淀，到最后一定会啊、积累到要进行直面对抗，啊、进行这个双方对峙。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一种政治反抗，不可能有别的。当然有人说有偶然性，偶然性是这样，偶然性的发生，比如说出现了突然的一个突发事件，导致了街头运动，突然占领了广场，它开始的时候这种具体诉求很快在一种氛围下升华，就是64就这样，一开始反关岛，一开始纪念胡耀邦，纪念胡耀邦被禁止，被这个什么，然后又上升到反关岛啊，这个反腐败，最后当大家占领广场以后，那么有人就提出言论自由啊、政治自由等等诉求，所以它有一个迅速这个上升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到底是多快，这个谁也没法去说，但是必须有这个过程，必须将维权运动变成政治反抗运动，才能最终颠覆这个独裁政权。因为你还没想这个事儿，怎么可能干成那个事儿呢？对吧？所以这也是6489没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没有很快形成一种社会共识。就是虽然个别人提出这个口号，但整个社会氛围还没有达到要否定共产党领导、结束独裁统治这样一个觉悟上去，大家只是不满，只是一种情绪，一种受不了这个感情上受不了的这种形态，所以他只能等待官方出招，然后被镇压。所以这一点呢，是需要这个总结的。因为一开始很早我就提到六四不能够成功有很多原因啊，其中一条就是当时社会的认知还没有成熟，还没有达成基本共识，也就是说大家还不起反否定共产党领导，还是一个改革思维。当你是改革思维的时候，你就不可能颠覆这个政权，不可能去结束这个独裁统治，这是还没有转化成一种真正的政治反抗。那么现在的社会氛围可能成熟多了，如果出现这种大规模的广场集会，可能很快人们就觉得妈的共产党就是混蛋，这推翻他，也会有这种意识，但是当时是没有的。所以说不能认为只有具体案例才是有用啊，这个东西是一个立体的东西，不能说这个面有用那个面就没用，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有一个分工问题，就社会上所有的这个抗争运动不是一个人或一波人或一批人完成的，你不能说他的那种做法 过于单调啊，他那么做不合适。那你觉着做什么合适，你去做，填补他这个空白。因为比如说我其实不是一个，丁家喜就说我是一人成军嘛，就说我们聊天上，说你是一人成军，我不太愿意扎堆，不太愿意跟这个抱团啊。我知道我的性格不是那种性格，我也不知道我不是个社会运动的领导者，但是我做的事情可能我自己认为有象征意义。比如说当屠夫进去以后，我或者说这些青年就还没有被打压，但屠夫进去给我一个信号，就是维权运动走到了尽头了，那么必须开启政治反抗运动。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就主动的去了天安门广场六四那天去纪念，去对抗。因为我当时有人想跟我去，我没让，我说我一个人去，你们不要去啊，这个是有危险的，可能被抓。我的事先已经交代好了，所以我去的时候其实就是要一种象征性的意义，就是我一个人敢去广场静坐，敢去竖中指拍照，敢去跟你去对抗啊，你最好抓了我们聊聊这事儿。它有象征意义，它不是你实际上有什么作用，没做。有人说你做这些有用吗？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体制倒台之前，每一个个案大家都认为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找不出它的意义来，找不出它的效果来。但是最终当这个墙倒了以后，你根本找不出哪一个因素是最主要的因素，找不到，每一个因素都有作用。那么我就认为有些象征性的反抗，符号性的这个行为是有意义的。这是这个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我就去做了。啊，对，建三江那个时候呢，唐吉田、江天勇被打断了好几条肋骨。啊，我跟唐吉田是铁哥们儿，他到北京都是在我家住的。他这个人呢，非常非常的务实，非常非常的好。也非人非常人品非常好，他除了在建三江被打断肋骨，后来呢，因为自己身体有病，后来还有一次被出了一次事故，被一个摩托三轮车撞倒以后，住了半年的医院，躺了半年。他说我们都照顾他呀，我等等，最早被吊销执照的，那么。当然这次清明节，我顺便说一个，所有很多人的供词中，包括周世峰都会公开说唐吉田才是这个人权律师的领袖，我不过是什么什么，其实官方也清楚。所以我跟老唐说，你一定要慎重慎重，不要在公开场合露面了让官方至少不能明确抓住你的把柄，不像江天勇一样直接去那个谢阳案审案的时候去买了票去，这样被人抓住找到借口就给关进去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这些人现在付出了很多，确实是长期受到了打压，就是身体都很不能说生计，身体都很成问题。所以不是说哪一种方式就是对的，哪一种方式不对的，它必须有一个配合。就是说你的维权运动，你的具体个案，比如说像我那个网友朋友说的，说那个哪个地方建一个垃圾处理厂，经过大家抗议就取消了，有可能你要追求这个目标，是这个方式有可能成功的，没有问题。你当你巨大的压力，他官方考核一下成本效益，他没有必要硬着上，那就算了，那就换个地方再建嘛，对吧？那么另一个地方可能又抗议又这个看你的抗议的压力，但是它的效果仅仅是那个垃圾处理厂不建，这些人就散了。就像我说的内涵段子突然那么多人出来抗议，抗议完发泄完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对吧？它不能形成一个持续的抗争运动，它留不下痕迹。所以说我们要研究形成这样一种抗争运动的持续的这样一种方法和形态是什么，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非暴力抗争的一种策略和思路。 不要否定政治反抗，政治反抗一定是最根本的，所有的你的权利都是政治权利，所有这些政治反抗者所诉求的，这是最根本的东西。但是可能一步达不到这个，你可以积累，通过维权，通过这个，但是你认知要清楚，不要认为啊这个啊我们这个法律还是可以有效的嘛，我们通过这种方式还可以解决问题嘛，不要有什么幻想。但共产党他的法律是这样的，他就是一个工具，他觉得在不敏感的案子上，它是可以有一定的空间的。比如说我太原水利工程这个税案，我就完全打赢了，他下一次处罚通知我就给他驳回一次去，他被迫收回去，又下一次我又给他驳回去，最后不了了之了，这就其实我是赢了。但是艾薇的税案我们就赢不了，因为立案的目的就是打击你，怎么可能让你赢？所以所有政治敏感案件，你仅仅通过法律的程序和法律的这些内部东西要不公开，你只能是啥也得不到。所以你必须把这些东西公开，必须这个赢得民众的同情啊，国际社会的同情，曝光它的黑暗。当时外媒采访我说，你认为艾薇这个事件能赢吗？我说肯定赢不了。但你们还打啥？我说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过程做完，让他们在这个整个这个案件的过程中暴露出他们的一系列的黑暗和邪恶和愚蠢来，这就我们的目的，很简单的，没有别的诉求啊，这不就可以吗？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过分拔高709案，因为本身它就是官方构建的一个案件。我说的是官方构建，不是否定这些人的工作或者努力或者成绩，每个人都做出很多贡献，但是他们做的事方面都不一样。比如说李和平被抓是调查酷刑案，这个屠夫他们被抓是因为徐春和呀这些案子，那么周世峰呢，就是因为太高调的利用他这个平台去做一些事情，太高调，这个被他认为自己没事，他是因为跟傅政华是同学，跟傅政华是同班同学，结果被搞掉了。那很多人是因为地下教就家庭教会的事，那胡世根就更凉，啥也不，刚开始家庭教会的，但是就是因为我需要你这个人来顶这个缸的时候你就来了，所以不要过高拔高。但是以709代表的中国律师的维权运动一定是一场就说载入史册没有问题的，因为历史就是这些人写的，为什么不能载入史册呢？这跟荣誉自己去争取荣誉啊要混乱没关系，它肯定是载入史册的，但是它整个维权运动的一部分，是衔接中国的维权运动与中国政治抗争运动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呢它的意义是重大的。但是它还没有走完，这些人还在继续在做最后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现在还不要去定论。那么大部分的709律师这些主要参与者不是被吊销执照注销执照，隋慕清被吊销了执照，现在最近谢延义被注销了执照，而没有吊销注销的像王宇找不到工作，因为这个周世峰那个所已经被封了嘛，他在那个所里，然后呢官方并没有不让你执业，你找他找到一个律师事务所应聘的时候，人家一说是风水所出来的，他说那我都很清楚嘛，风水所整个律师界很清楚嘛，人家说我们这个所太小啊，这个庙太小，你这个不适合你发展，你就给婉拒了。他找一家是这样，他根本找不到工作，没法。那天吃饭我还跟他建议，我说你们呢搞一个法律这个咨询机构，这帮人他可以去做一些非诉案子，遇到诉讼案子呢去找一些不那么敏感的去做。当时包龙军我窦兄你说我们能干点啥呢，我说什么也不要干，想办法挣点钱活下去。那么他说那些案子谁干呢，我说让那些不敏感的律师干。他说那不最后他们就也都敏感了吗，我说就是要这个效果。 让如果所有的律师都敏感了就好了，就怕大量的律师还在那不敏感，还在那岁月静好的挣钱，这是我们中国法治全面颠覆的一个难点，就是好多人还有空间。当所有的律师认为法律是不能忍受的这个法治环境，那可能就好了。所以我给他建议是，你们不要干了，你们就生活就行，但是遇到这种案子让那些不敏感的去按，让他变敏感。我这个有点可能有点那个，但是前提是人家有自愿嘛。到了今天这个程度，已经不存在维权和政治反抗的界限了，因为维权就是政治反抗，因为我们维的是基本人权，基本人权在中国就是政治。所以我今天就讲这么多。